作为一个有旅行经验超级丰富的旅行达人，你带父母出去的话，首个要关注的一些哪些点，先跟我们分享分享呗。 我觉得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说，你要带父母去什么地方玩儿、 哦？去哪儿？ 对，有些地方我觉得是适合我们带着父母出去出游的，有些地方可能并不是很适合。 嗯、 对，有些地方可能。比较适合他跟着团去 哦，他跟团队走、 嗯、 对、 哦、 对，就因为现在有很多是专门的老年团， 对， 他一路的节奏会比较慢， 对 对，然后他从那个吃喝方面也会比较多的考虑到老人的感受， 饮食结构，嗯， 对，然后有的可能比较高端团还有随队医生 啊、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反而比父母跟着我们出行，他会感觉更舒服一些， 啊、对对 对， 而 且 全都是老年人，他也有话说。 有些老年宝贝儿们是这样的，你工作那么忙，别跟着我了。我跟着团组挺好的， 对、 啊、 我觉得就是 对 你就会发现，如果你要是经常跟老人住在一起，他随着年龄越大，他的心智其实就是越低幼、 嗯、 对 有感觉， 然后老小孩、嗯、老小孩，然后当他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也想独立，他就不想跟儿女还有就是晚辈一起生活、 哦、有 他总想有自己的空间， 而且我觉得父母可能会年纪大了以后，他稍微会有点怕拖累到我们， 对对 对， 嗯， 父母善良体恤了一辈子，为我们 对 吧， 还是在为我们考虑， 是的是的、 嗯、 今天呢我们把方方面面事情都说得清清楚楚的哈， 对， 刚才说哪些目的地适合这个父母去玩，比如说节奏不太快的哈， 对， 到海岛一待也不快， 对 不对， 就是首选海岛， 首选海岛， 对，首选海岛， 让父母去待着呗，晒晒太阳， 吃 吃 海 鲜， 对，而且你看那个美景， 舒服， 它也舒服啊。 我带我妈妈也去，对，我带我爸妈去过海岛哈， 嗯， 他们起得早啊， 嗯、 然后我也起得早，我也拍日出什么的，嗯、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六点多起来，我爸妈就在那海边跟那一起做瑜伽人在待着了 啊， 人家就阳龙湾吧啊 啊, 啊，就他们就特别开心，溜溜玩什么挺好的，人自己吃早餐。 啊， 人家起来早嘛， 对 吧？ 对对对， 呼吸新鲜空气。我爸爸肺不太好嘛， 嗯、 就是肺功能比较低，到了那边好得很。 对， 嗯，不错不错啊， 好。 是的，是的。就在海岛的时候、嗯，那个父母一般不太建议他们做一些剧烈的活动哈、啊，就是溜达、吃饭， 就是溜达，沙滩上溜达溜达，然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对、嗯。 然后如果去国外的话，看一看当地的风土人情。 是。 对，其实他们的要求追求还挺简单的。 对他们不高、哦、一点多，他们知道什么，他就得。我们女儿安排什么我们就去感受就完了， 对， 是的， 最关键的是就是跟子女在一起， 对， 嗯嗯，就是刚才说了，就是刚才听到银发族自己坐飞机这件事儿哈、 嗯、 都是选择7点到12点的飞机、 嗯、 刚刚那个有一个事件，咱们从这个事件来说起哈、 嗯、 就是鸿雁航班的这个事件， 是 父母太累太辛苦， 对, 对， 真的是太累太辛苦， 是瑞典那个事情， 就是前一阵瑞典的那个事情、哦、闹的网上闹的还挺火的， 大家有很多评论、嗯、啊， 对，大家有很多评论，一个是大家会说可能瑞典警方确实是粗暴执法 过于苛刻啊， 对、嗯、但是我觉得就首先从这个儿子带父母出行，我觉得 计划上， 对，计划上有非常多的不妥之处。 对， 嗯， 对，首先他是坐鸿雁航班， 太晚了， 然后对凌晨到瑞典，哪有带着父母坐鸿雁航班的呀？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而且是从北京飞过去吗？ 不太清楚，好像是南方 哦，南方是 从上海飞过去， 对，从上海飞到瑞典，可能时间会更长。 对对， 对你这个就是至少得8个小时以上， 太累了， 对，而且你还熬到了鸿雁航班， 是， 然后他半夜到了瑞典之后，他又没有订当晚的房间，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没有订当晚的房间、 啊， 然后想让父母在那个酒店大堂去凑合一晚上， 他们怎么想 躺一下？ 怎么想？ 啊、 对，嗯，我觉得这、就是、 不周到。 非常不周到， 对， 而且因为我去过瑞典嘛，斯德哥尔摩，其实我觉得整个欧洲其实都并不是很建议带着父母去、 oh, OK OK、 嗯、 因为欧洲的话其实你可能考虑到它的城市也比较小， 辗转走路， 对， 但它其实你越是小的城市，你在城市里边走的越多， 溜达呀，对、 对，父母的体力其实它并不适合这个样子， 是的 是 的、 嗯、你要带着父母的话就比较适合海岛躺着、 嗯、 坐游轮， 嗯， 哎，游轮， 游轮， 对，游轮是可以。欧洲你可以去河轮，再一个就是你选一个小镇就待着，别出来， 待着别出来、 嗯 哦。然后要么就是自驾，你自己有车， 对， 嗯、对然后你 父母待着， 控制自己的节奏， 行程 都不会太累， 因为 千万 真的走不了太多。 对，是的，嗯、 是的，是的。我觉得孩子孝心是有哈、啊，但是那个、 嗯、 这个安排啊 方式 也特重要。 对你不能按照自己的这个你能承受，你就觉得父母都能承受。 对 对, 对， 我觉得父母就是这个年轻人的父母、 嗯、 那个男人的父母，我觉得这么想啊，父母说、 嗯、 哎呀也别花太多钱，